我扔，千两银卖我身，绝情绝意，死者等五十倍，万难相送。怕你富贵罪是好办，何必为此添愁容？你不必为难我冤聪明，两全其美，你忘记 谢谢一号选手严丽英的演唱，接下来是二号参赛选手于丽萍，她参赛的曲目是《包公赔情》中的选段《知人知面更知心》。 小弟并非无故扎之，只因包面他触犯了王法条条。 Yeah.

我们受尽艰难，好容易来在阳京城的不料想府中状元忘了家园，他眼前只见新人笑，旧人啼 三号选手声情并茂的演唱，接下来四号参赛选手张淑珍为大家演唱的是《秦香莲》中的《闯宫》。 哎呀，我那苦命的公啊！